68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的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际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他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巴。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轨道。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的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是不要去泼冷水。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是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会同意的。上述两层意思表达清楚后，毛泽东才讲到计划数字的压缩问题。讲完，他提醒与会的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毛泽东的这份发言中提到的计划数字，有些与计划草案中的数字稍有出入。在讲话稿印发大会全体人员以前，周恩来于14日帮他对所有数字进行了核对，以免有误。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大会上做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啊，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 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嘛。40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计划，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毛泽东反对冒进，对促进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是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在会后的最后一天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会后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新闻稿做这样的表态，各种缘由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的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对周恩来等人的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的释放出来。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8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那洒脱而无所顾忌的思想。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讲话的题目动人心魄，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要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的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明大放大辩论大自爆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时事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时的周恩来仍在8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行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周恩来的着眼点仍放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极为的不满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可能呢，请大家研究一下。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除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40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40条啊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员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然而总而言之吧，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呢？应当是促进委员会。会上毛泽东反复的说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情绪。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呢？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他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党派的罗同吗？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呢？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呢？况且一些人认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毛泽东讲话完后，八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的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觉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想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了。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高指标又重新的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会后，毛泽东于10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2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一次的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莫斯科打算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于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的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1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苏联2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 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了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呢。随后毛泽东在召集的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西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9省20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在北京，可所谓日理万机。1月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1月12日，他接见了3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债项目。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会在批评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发布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8届3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会议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矛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40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开始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些社论。我批评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画好，一个指头有毛病，就与之一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是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来已经万事缠身、精神高度紧张的周恩来 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毛泽东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范茂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范茂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16号的上午，毛泽东公开的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中央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何庆师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破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啊，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以扬柯庆师来贬低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到了。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师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德才的，柯庆师、李景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10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们代表们做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做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啊，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做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知道好了。